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转阴，有阵雨，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落实总书记指示要求，下好创新先手棋，安徽实现创新由跟跑向领跑迈进。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的决定。 张高丽会见阿联酋客人。 特别策划2017解码一带一路，央广主播带您看一带一路的朋友圈。 致我们正在消失的文化印记中华美食，今天播出巧手花馍传周礼。 环保部要求对治理无妄的污染企业，各地要坚决限期关停。 央广时评，好人主义要不得。 世界最大的城管隧道港珠澳大桥城管隧道顺利合龙。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4月视察安徽时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技大省和合肥作为全国四大科教基地的优势，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下好创新先手棋。一年来，安徽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实现创新由跟跑向领跑迈进。今年一季度，安徽省经济增长8.4%，位居全国前列。央广记者孙叶、王丽，安徽台记者吴晶晶报道。 坐落在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被称为2017年安徽科技创新的一号工程。目前工程正日以继夜的加紧建设，未来它将被打造成国际一流的量子技术研发与转化基地。去年以来，我国在量子研究方面的成绩相当亮眼，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院士带领的团队一次次刷新了世界纪录。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京沪干线合肥上海段顺利开通。潘建伟： 那么2016年到2017年，其实我们的量子通信方面呢取得了许多好的成果， 经过进一步努力呢，我们就在这个方向上啊会继续的走在世界的前面。 今年2月，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启动建设，这是继上海之后国家正式批准建设的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标志着我国在推进原始创新、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上迈出的新的步伐。安徽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力量，在现有同步辐射、全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磁场三个大科学装置的基础上，安徽加快推进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合肥先进光源等四大科学装置和中科大先研院、北航合肥科学城等一批创新平台的建设。去年以来，全省新增11个国家级工程实验室、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和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安徽省委书记李景斌： 我们把加快创新平台建设作为推进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工作，加快创新资源的集聚，助推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实现三级跳。 利用人体血液标本进行肿瘤细胞测序，可以对人体产生肿瘤的可能性进行提前辨别，进而展开精准的预防和治疗。聂文楚将他的这一研究成果通过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进行了转化，成立了合肥中科金针生物医学有限公司，如今手中的技术已经变成了公司的股份。董事长聂文楚： 通过跟市的资本结合，成立公司进行产业化，我们的技术真正可以算作股份，极大激发了我们的团队的创造力和推动力。 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近年来安徽将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处置权下放给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比例提高到70%，下放副高以下职称评审权、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权等，为高校院所创新松绑。在全国率先开展编制周转制试点，破解高校卫生系统控编不用、无编可用的矛盾，实施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148家企业实施了股权和分红激励，激励人才超过2500人，金额超过6亿。一系列的改革盘活了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等创新要素。安徽省委书记李景斌： 安徽作为全省首批的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我们坚持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这两个轮子一起转，展开了76项创新改革的任务， 不少领域的改革都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创新已经成为驱动安徽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展示安徽美好形象的金字招牌，体现安徽时代发展的鲜明特色。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第679号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的决定，自2017年6月1号起施行。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京会见了阿联酋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阿卜杜拉。张高丽表示，中方愿同阿方共同打造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用共建一带一路来统领中阿友好合作的发展，使两国政治互信更加牢靠，战略合作更富活力，人员往来更为便利，贸易往来更加畅通。 2017解码一带一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别策划2017解码一带一路，央广主播王毅带您近距离感受一带一路的蓬勃脉动。今天播出第二篇，来看一带一路的朋友圈，采制央广记者丁飞。 大家好，我是央广主播王毅。昨天呢，我和您一起回顾了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从一粒种子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今天呢，我带您一起看看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有人问了，一带一路朋友圈到底有多大呢？那我们就要从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一段演讲说起，来，赶紧点开听一下。 3年多前，我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3年多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扩大。 正像习主席所说的，3年来，“一带一路”朋友圈里的好友们是越来越多呢。众所周知啊，习近平主席是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这话音刚落，哈萨克斯坦就加入了朋友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这样说：“中国好，哈萨克斯坦就好。哈萨克斯坦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愿同中方实现共同发展。”哈萨克斯坦之后啊，很快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柬埔寨、老挝等等丝路好友们也都来了，一时间呢，朋友圈里好不热闹。这边印尼和马来西亚刚刚发了和中国谈港口合作的消息，那边中国和老挝合建中老铁路的视频和泰国签署铁路备忘录的报道也都纷纷在朋友圈里蹦出来，这群里真是好热闹啊。大家忙着点赞留言，也没忘感慨一下，想不到古丝路上的驼铃被如今一带一路的火车、货轮和航班所取代了。2015年5月，又有新成员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俄罗斯。不仅如此，俄罗斯还邀来了自己欧亚经济联盟的好友们。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更是发了一段语音。 我们认为这两者是可以对接的，是不冲突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我们跨欧亚大铁路项目，以及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的一些计划，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需要凝聚力量。 2015年6月，匈牙利成了第一个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正式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西雅尔多高度评价“一带一路”的视频，也引来了很多转发。 中国政府出台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就是现代化的丝绸之路政策，匈牙利政府认为是全球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 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的访英之旅呢，也更是将“一带一路”合作延伸到了9000公里外的欧洲最西端。哦，对，首列从英国伦敦出发的中欧班列就已经满载着母婴用品、软饮料与维生素产品，穿越英吉利海峡，沿着丝绸之路途经多国，历时18天抵达了我国的浙江省义乌。瞧，这英国的小伙伴们骄傲地在朋友圈里发了不少小视频呢。 进入2017年，又有一位特别的新朋友加入了朋友圈，新西兰。那说它特别呢，是因为新西兰呢是第一个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西方发达国家。好友呢是越来越多，合作呢也是越来越多，看来是得好好的聚一聚了。这不，群公号就发布了，艾特所有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欢迎大伙参加。哇，连远在拉美的阿根廷和智利也来了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已经宣布了，前来参会的有28位国家元首、61个国际组织、110多个国家的代表。还等什么呢？赶紧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吧。2017解码一带一路，我是王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出虎口，过龙门，蜿蜒的黄河在陕西合阳县境内放缓了脚步。花馍也叫面花，就在黄河东岸这个小地方生长着。 管管菊酒，掺和紫薯。 相传周文王的妻子太姒就出生在这里，而《诗经》的开篇《关雎》吟唱的就是这对夫妻的爱情故事。 应该说是周礼具体体现在花样棉花上面，比如说要走亲戚，要祭祀祖先，要祭祀神灵，要给人们要走福，他都是要用祥宁的棉花来表示。 户难村的邢俊霄老人一大早就起来和面，他应了客人的邀约，要制作一对老虎花馍。 脱体了的俺还有20来个，40多岁以上的，60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嫌来钱慢，他不愿意学，年轻人都看不上这事。 花馍是邢俊霄的绝活，但邢俊霄害怕这活真的绝了。他说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还有人在传承这门手艺。 七十岁了，再弄走几年吧。我死心，至少把手留下就对了。我再不求这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0套频率联合推出特别策划，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中华美食。今天播出《巧手花馍传周礼》。 根据督察组现场检查情况，环境保护部新通报一批较为突出的散乱污企业集群。环保部要求对治理无妄的污染企业，各地要坚决限期关停。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环保部强化督察组目前持续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个城市进行检查。根据通报，在督察组4月30日检查的282家企业中，175家存在环境问题，占比达到62.1%。与前期督查情况持平，其中散乱污企业违法问题有60个，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或治理设施运行不正常的32个。环保部曝光，河北廊坊市大城县、保定市雄县龙湾镇聚集了近100家小金属冶炼厂、废塑料加工作坊，大部分企业未安装环保处理设施，烟气直排。山东德州市武城县鲁前屯镇近80家玻璃钢加工作坊直排大量粉尘和废气。河南安阳市姚村镇机械加工铸造厂小产业群仍主要以煤炭为燃料，污染均较为严重。环保部环监局局长田卫勇表示，部分散乱污企业隐藏在家庭作坊之中，经常出现反弹。 小散乱污的标准的设定上面，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一些地方呢是虚报了一些数，我们到现场一核，这个企业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几年前就已经关闭了。还有一类呢，把那些小服装店、小超市都拉到小散污里面来，核心的就是要把这个小散污的名单给它准确的确定下来。到10月份的时候，各地政府列出单子的，你该取缔的，取缔不到，那就是你的责任。没列入单子的，如果说后来排查发现仍然说属于你根本达不了要求的，也要追究你的责任。 环保部承诺对强化督查中发现存在环境违法问题的企业绝不姑息，将依法予以处罚。田卫勇， 这些问题呢现在都已经交给地方进行这个督查，而且呢这次呢我们是清单，是每个城市的清单是拉清单的，每个问题到期完不成我们是要 追究他责任。我们要不定期的还要派出若干个巡查组，对过去查到的问题落实没落实进行督查。 贵州省大方县六龙镇已在建高铁的七扇岩隧道昨天下午发生疑似瓦斯爆炸，隧道内有12人被困。央广记者周强、孟海今天凌晨发来报道。 记者在现场看到，事故发生地位于高速公路旁边的一处在建的高铁隧道，垮塌的隧道已经掘进至700米左右，一台巨型的抽风机正在不停地抽排垮塌隧道里的有毒气体，大批医护人员严阵以待。据介绍，事故发生以后，共有3个矿沙救护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搜救，很快搜救出一名受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进入隧道搜救的人员分成3个组，不间断轮换搜救。贵州大方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张玉， 直到这个5月2号，24点呢，又再次这个救治出了4人，并且呢，正送往这个医院救治中。 发生事故的在建隧道属于成都至贵阳的陈贵高铁项目，地处的大方县六龙镇是贵州重要的煤矿产区之一，煤炭资源富集，这也给正常的施工带来了不利条件，容易遇到瓦斯集聚区。参与现场搜救的云贵矿沙救护大队副大队长兼总工程师吴崇国表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搜救难度较大，目前还不能确定抢险结束时间。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经救援队伍近14个小时不间断紧张搜救，成贵快铁七扇岩隧道疑似瓦斯爆炸现场救援工作已结束，12名被困人员全都遇难。目前隧道疑似爆炸原因正进一步调查中，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以知识的力量倾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请听报道。李泰生给艾滋病人有质量的生命。采制央广记者车丽。 身为著名的艾滋病临床专家，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李泰生的办公室却并不显眼，就是在青砖绿瓦的协和医院老楼，这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里，李主任和他的团队致力于让艾滋病成为像高血压一样的慢性病，让中国抗艾水平直追国际。 作为一个好的临床医生，你本身必须同时也是科学家，但你必须要从临床中来。你看到你的病人有这个问题，那你想着我怎么去做科学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 正是这位小个子的科学巨人，早在1997年就和自己的导师、世界著名艾滋病专家奥特朗向世界宣布，艾滋病人免疫功能可以重建，艾滋病不再是不治之症。这一理论在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其实主要是为艾滋病晚期的病人的治疗打开了一个新的希望之门，即使晚期病人你给他有效的药物治疗，对于大部分病人来讲，他的免疫功能是能恢复到正常。 1999年，李泰生获得博士学位，他谢绝了导师的挽留，毅然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福建省坚持层层推进以学促作，引导党员干部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央广记者洪波、张子亚、刘慧民报道。 李成虎，福建地铁建设分公司第3党支部书记，从去年福州市百日攻坚行动到今年的攻坚2017，他总是带头冲在地铁建设的一线，早出晚归成为他工作的常态。 老百姓所愿望的、期盼的东西肯定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地铁的早日开通、早日建成、早日运营。 去年8月以来，福州市推行一线考察干部机制，通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学促作，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福州地铁公司党委副书记程鹏， 像这个程虎同志，那我们就是把这样一线考察当中特别突出的两学一做特别有成效的好的干部用起来，在更极难险重的岗位来进一步的重用他、考验他。 一线考察机制让想干事的干部有了动力，不干事的干部有了压力。目前福州市已提拔重用124名在实践中表现突出、作风优良的试管干部，进一步激励了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此外，通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还创新了工作机制，提振了基层党员投入扶贫攻坚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政和县组织部组织科负责人黄子源， 建立活力党小组，打破原来按照地域的划分模式，把党员致富能人和入党积极分子聚集在这个农业产业链上，对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进行这个跟踪服务，推动党建助推这个精准扶贫。 福建通过实施党建富民强村工程，通过部门挂钩帮扶、盘活三资等方式，指导各地发展特色产业，既促进了群众增收，又使村财有稳定收入。全省集体经济空壳损比例从32.4%降为22.4%。 央广时评：好人主义要不得，撰写肖志涛。全面从严治党震慑了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的飞扬跋扈、颐指气使，同时也需要谨防另一个倾向——好人主义。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对问题消极回避，对错误视而不见，对违反原则和纪律的人和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敷衍就敷衍，实在敷衍不了就打太极和稀泥。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不批评人、不得罪人，在单位里培养所谓的好人缘儿，殊不知这样的人对一个集体、一个单位、一项事业乃至党和国家危害极大。好人主义奉行的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处事哲学，对上级恭维奉承，从不提意见见证言，对平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团和气，对下级遮遮掩掩，不把话放在桌面上，批评起来隔靴搔痒。这种好人主义骨子里是自私自利，因为得罪人可能意味着关键时刻丢了选票，可能在民主测评或者述职考核时遭到差评，还可能会引发被批判人的打击报复。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时刻给自己留后路找退路。千夫诺诺不如一事赫赫，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提醒的不提醒，该揭露的不揭露，长此以往，问题就可能被掩盖，错误就可能被包庇。我们看到有的地方出现塌方式腐败，领导班子集体沦陷，有的地方作风纪律松弛，管党治党不力，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跟好人主义盛行不无关系。好人主义误人误事误党误国，党中央提出执纪监督中让摇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提出领导干部要对本部门和下属负主体责任，就是要治一治那些尸位素餐的老好人。只有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摒弃人情世故的小九九，才能竖起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风气，给国家各项事业注入正能量。 新闻动车组：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顺利合龙，农业部将建设全国耕地质量监测网络化。大兴安岭碧拉河林业局北大河林场发生森林火灾，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结束访问离开菲律宾。请听报道。 昨天，历时7年建设的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迎来最终接头安装的关键节点，近5700吨的最终接头构建于昨夜10:30左右正式宣告吊装成功，这也标志着全长5664米的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正式合龙。港珠澳大桥副总工程师钟辉宏： 把最终接头安装到位，把它跟两个城管实现了干结以后，那么我们港珠澳大桥的29.6公里的桥导隧主体结构实现了结构的贯通。 央广记者郭翔宇，广东珠海报道。 农业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昨天成立，我国耕地质量监测将常态化。当前我国耕地质量不容乐观，中低产田面积占比70%以上，全国耕地退化面积占比40%以上，耕地土壤污染点位超标率达到19.4%。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彦德表示： 我们从今年开始，每年的监测报告必须发布，5年一个耕地等级报告必须发布。第三个就是我们还有重点区域和一些产区的耕地质量的一些变化情况是要随时发布。 央广记者沈静文北京报道。 昨天12点左右，大兴安岭碧拉河林业局北大河林场发生森林火灾，火势较强。截止记者发稿，内蒙古大兴安岭森防指共调集1385名扑火人员赶赴火场进行扑救。另外，4月30号由俄罗斯烧入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的森林大火，昨天下午全部被扑灭，没有人员伤亡，过火面积正在核查中。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局长严洪光介绍： 彻底清理啊，纵深火场，特别是在火期的这个边缘要 开挖啊两米宽的这个生储隔离带。 央广记者宝英、孙崇峰，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董云静报道。 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圆满结束对菲律宾的友好访问，于5月2号上午10点离开达沃港。编队指挥员沈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次访问菲律宾各方高度重视，总统杜特尔特先生专程登临长春舰参观，菲律宾人民特别是菲律宾海军的热情与好客、真情实意始终在我脑海回荡。这次访问必将开启中菲两军友好交往的新篇章，中菲两国海军的合作也将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离开达沃港后，中国舰艇编队按照计划前往越南胡志明市进行友好访问。央广记者徐小雨远航访问编队随舰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昨天对外公布，根据计划，将《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拟于6月初次审议。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其中明确，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昨晚9点20分左右，因连续降雨，连霍高速 G30 线新疆果子沟路段发生山体滑坡，致使果子沟内道路双向堵塞。交警部门对果子沟内道路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中。 今年起，河北衡水利用4年时间对分散燃煤进行根本治理，禁煤区范围内燃煤锅炉全面淘汰，散煤销售点一律关停。 第12届海峡艺博会昨天在福建莆田闭幕，海峡两岸30000多件工艺精品荟萃一堂，妈祖文化成为最大亮点。 中国足协昨天在官网宣布成立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2队，并公布了由22人组成的首期集训名单。本次集训由里皮挂帅，球队将于5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组织集训。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愿在合适情况下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他说，大多数政治人物不会说愿与金正恩会面，但在合适情况下，他将绝对且很荣幸这样做。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其后就特朗普这一表态对记者说，美朝两国领导人会面的时机尚不成熟，美方需要看到朝方切实减少挑衅性的举动。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答记者问时回应， 中方始终认为，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半岛核问题，是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唯一现实可行的途径，也是唯一的正确选择。美朝作为半岛核问题的直接当事方，应该尽快地做出政治决断，采取行动，展示诚意，为恢复半岛的紧张局势、重启对话进程、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做出建设性的努力。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满昭旭、郑兰，主播文启、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劳动最光荣，欢庆5.1劳动节，福彩双色球送好礼，15亿元京东优惠券免费送，单票10元以上还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奖品抽奖。福彩双色球，节日送福利。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